证明自己，我可以纵容你在心底，也可以当你只是路过的人而已。 Yeah, well 怎么装我的心与你在动，感觉有没有不适应， 两个举动就足够。 我梦想的爱情歌， 这代表我的爱。 I just can't stop loving you。 别管那么多曾过思想的紧绷，不追求不休，哪怕明天是时间的尽头。 I just can't stop loving you。